要辜负现在，时间穿梭过去不能重来，认为是真现在我是 big time。 他们说过每种缘分都在意料之外，毕竟一起流的血泪看来自不同血脉。他们说过明年会怎样，不用再去猜，就算一起踏上蓝天畏惧还有我在。 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一切，自我大很与爱的畏惧在你面前，告诉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最顶端，我就是个战神。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自我大可以爱的位置在你面前，告诉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潘玮柏在今年八月份推出的新作品，叫做 Moonlight 月光。如果说呢，要盘点在今年八月最忙的歌手，潘玮柏绝对算是一个，又是录制综艺节目，又要发新歌，然后呢又开个唱，而且呢还忙里偷闲过了一个生日，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其实呢，在歌迷的眼中，潘玮柏这么忙这么拼命也不是新鲜事情，因为他呢一直都对自己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因为他呢始终把最强王者当作自己的目标。今天我们的歌坛幸运录就来跟各位聊一聊把王者作为目标的潘玮柏。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刚出道的潘玮柏和现在的潘玮柏有哪些变化呢。 就是个战神，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在很多80和90后的心中呢，他们很喜欢把潘玮柏称作潘帅，尽管说他今年已经马上四张了哈，但是呢这个称呼依然是非常贴切啊，阳光的气质，健康的形象，然后呢一条超级灵活的舌头，是吧。从出道到现在呢，潘玮柏给人留下的印象呢一直都是如此。那么他的出现呢，也让很多人对于帅和流行的定义产生了一个变化和改变。要知道在2002年的时候，节奏蓝调风格的这样的音乐才刚刚流行起来，那潘玮柏呢就已经开始尝试各种形式的说唱歌曲。那么那个时候呢还叫饶舌，是吧，这个叫法是不是非常久远哈。但是呢很多人都觉得潘玮柏在音乐上的成绩和意义其实呢并没有完全被大家认可和发现。一起来分享一首潘玮柏早期的作品《壁虎漫步》。 走走，听客厅吊绳在那唱歌，忘了旋转，还真的有点热，我头晕目眩，真的好渴。冰箱里面那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表 挺诡异，这面看我又在梦游， 我从沙发掉落真的很久， 像屁股趴在地上，口水一直流，醒来你在我的四周笑嘻嘻看着我。Here we go， 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是苦，说什么叫壁虎麻木，是我创造独门舞步，是一种爸爸造的壁虎。 好心 加油，发现我适合在梦中的生活， 闭上有着壁虎 在漫步，四只脚的速度突然之间觉得实在是酷，在一栋旧的仓库，没有人的空屋，有只壁虎懒洋洋的在漫步，但它刺激蚊子的动作很迅速，像我们精准的舞步， 分不清是大虎还是红牛在跳舞， 我们这支舞的名字是叫壁虎在漫步，但 girl 不像蚊子傻乎乎，舌头一伸就抓住， 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是苦，说什么叫壁虎麻木，是我创造独门舞步，是一种爸爸造的壁虎。 我才发现喜欢跟冲动有时难分辨，想要冒险靠近一点，别人的动作比我先。 壁虎漫步，一首老歌，但是呢，这样的节奏永远不过时。来自潘玮柏。飞翔的鲸鱼说，最近和壁虎真的是有缘，先是上周末下班的时候，公司走廊里看到一只，当时呢把自己吓得够呛，一直绕着走，虽然说知道壁虎是无毒无害，但还是有些害怕。结果周末的时候呢，在家里又看到了，硬着头皮用透明的塑料盒和纸板把它给控制住，然后拿到外面放生了。哎，真的是幸运哈！我记得上一次呢，我看到壁虎的时候还是十几年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后来在北京还有在其他城市工作的时候，好像真的都没有再见到过了。潘玮柏呢，出道是在2002年，当时歌坛的环境大体上来说还是蛮不错的，这个说唱音乐刚刚起步，仅仅呢，当时还有周杰伦等人在尝试说唱，但是现在呢，很多人都已经把说唱这个说法改成了嘻哈 hip hop， 并且呢，作为一种新的音乐风格，其实呢，这样的说法是不太准确的，只是说在那个时候呢，这种风格还没有被普及，大家呢只是把它当成流行音乐的一个新鲜补充而已。那么潘玮柏当时的自我定位呢，也是补充这一份音乐当中的空白，他呢也算是华语歌坛上第一个以饶舌歌手定位的人，并且呢这个成功打入了音乐市场。那么那个时候呢，他的定位语呢就是快感加速，音乐够酷，所以说呢这个口号现在稍微听起来有些俗套，但在那个年代却对一个流行歌手是最大的褒奖了。其实呢这样说也有点这个怎么说呢，不太公平，虽然现在的口号听起来很潮哈，其实我觉得有些就是英文翻译过来的话，跟过去这样的说法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接下来分享潘玮柏的歌，我的麦克风。Oh, yeah. 做一分钟的英雄。Yo, yo, verse one.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我不是来打工，我在买我的梦。普通话没教我不懂。Yeah. 只给我五分钟，说不定一发功会让你一生不想走。不怕大材小用，我很有用，不管用，说上一万遍就有用。Yeah， 给我我的麦克风，一个掌声，一个白的灯照亮我。你到底懂不懂？到底痛不痛？管他金的银的红的，我要我的麦克风。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 人哦。Yeah， 因为有恃无恐，比天王还要懂，这么唱平凡人的懂。哦哦 ，Yeah yeah， 怕不怕？不管有想法没想法，麦克风上拿代价，怕不怕？你的妈在这告诉我爸，唱首传奇歌曲我不怕就不怕。今晚谢谢女人要先花到旁边排队要个号码吧。如果没有人剩下我跟我的麦克风，到底怕不怕？我不怕，你怕不怕？我不怕。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观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有谁成功没下过了苦功？有谁出生就拿着麦克风？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各位聊一聊的是把王者作为目标的潘玮柏。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聊一聊觉得各位哈，这个对于刚出道的潘玮柏和现在的潘玮柏有哪些变化和感觉呢？广仔说，英超好，谈到潘玮柏呢，总是感觉他是一个很拼的人，从唱歌上就能听得出来。要说呢，和他合唱的女生还是弦子好，那首不得不爱一直在耳边响起。不过呢，如果没有了潘玮柏的搭配，弦子单唱的歌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听了，对吧？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南福尔摩斯说，今天是潘玮柏专场吗？麦克风是我的最爱。那么现在呢，可能大家提起潘玮柏和那个时期的这样的创作型歌手，最先想到的基本上就是周杰伦、林俊杰，对吧？感觉呢，创作跟潘玮柏好像没啥关系。但其实呢，潘玮柏在说唱方面的创作能力，始终是在线的，从来没有离线过，不管是早期还是现在都很拿得出来，经得起推敲。比如说2004年的时候，他和张韶涵合作了一首流传度非常高的歌《快乐崇拜》，是吧？歌中呢，说唱部分的歌词呢都是潘玮柏创作，和副歌歌词呢无缝连接，而且呢信息量巨大。歌词当中呢，他分别以这个20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作为时间节点，把每个年代的流行特点都进行了一个总结，并且呢跟别人创作的副歌呢没有违和感。其中呢有一段关于20世纪80年代流行元素的歌词是这么写的，不知道各位听了多少遍这歌，有没有把它慢下来，然后把歌词拿出来仔细看一下哈。我们接下来来分享两句。 紧裤子紧上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金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拔他假牙。 Locking popping with dancing and no stopping， 最后两句的 locking 和 popping 呢都是街舞的风格。那么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各种舞蹈跳起来，就是嗨起来，不要停。那么这样的歌曲呢，其实如果拿到今天这样的说唱比赛的舞台上，也绝对会是一首非常惊艳观众的作品，不是吗？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首潘玮柏和张韶涵合唱的歌《快乐崇拜》。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u're ready to roll。70的年代，不过我最 high， this school beat 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 funk funk funk 在那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里转动，左右摇摆，上下一直闪动。黑不定是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光怪，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到了80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紧裤子紧上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金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他假牙。 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玩水， Yeah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 管你是不是真的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为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动，看我放肆的创作，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这是快乐的 show。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Come on， 想念的是。跳一边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快乐崇拜，一首老歌，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的合作演绎。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过，这个潘玮柏呢早期的很多歌曲其实呢都是翻唱自这个国外的作品，包括咱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快乐崇拜。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觉得潘玮柏的创作功底是不是不行啊？虽然说他呢不像同时期的周杰伦林俊杰那么高产，但其实呢他还是非常会作曲的，而且呢他还非常会写情歌。在06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专辑《反转地球》，里面呢有一首情歌叫做《谢谢》。现在当然说这样的话呢，可能总觉得信息量很大，会有其他的一些意思哈。好吧，收。当时呢，这首歌的热度呢非常高，并且呢一度成为潘玮柏的情歌代表作之一。那么这首歌的曲作者呢就是潘玮柏自己，而且呢据说呢这首歌还是有故事的，是为他前女友创作的。 原因是啥呢？就是得知哎呀他要嫁人了，写这么一首歌祝福吧，并且呢感谢他曾经的跟对自己的陪伴。嗯，就是这样。好吧，上班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就是潘玮柏的这首谢谢。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那么稍后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待会儿见喽。 家的琴键太寂寞，来来去去只剩寒浊的双手，披着固执的我，不停弹奏不停的反手，想起他为你唱歌时的温柔，我会笑着难过，他能给你保护代替我的照顾，这是我最后的祝福。谢谢你的结束，冷却后的残酷，谢谢你的执着，告诉我别再付出，谢谢你的谢谢你曾让我幸福，不停唱着越来越清楚，想起你看他眼神中的温柔，我学会了服输，他能给你保护，代替我的照顾，我只能走的残酷，谢谢你的执着，告诉我别再付出，谢谢你的温度，记忆留在最初，谢谢你曾经让我心的感触，想着脸颊的温度，谢谢你那些年为我付出，谢谢你的结束，冷却后的残酷，谢谢你的执着，告诉我别再付出，谢谢你的谢谢你曾让我。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iracle。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你一直 是又到雨季了。 气氛不算融洽，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绕行积水路段，听从交警指挥，关爱生命，远离洪水，人人参与，安全度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以阴天为主，空气清新，最高气温只有28度，下午有可能出现雷阵雨或阵雨，但雨量不大，外出请带上雨具。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湘云录。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我们来聊潘玮柏，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有的朋友呢，刚才我看了在微博上在问我说这个手机可以听节目吗？如果说还有不清楚的朋友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是必须各种可以的。然后呢，下载一个这个收音机的 APP 就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收听了。然后呢，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吧。雀斑少女的夏天说，小时候是因为喜欢这个帅气的大哥哥潘玮柏，才听了他的歌，旋律呢很欢快，舞蹈呢很酷。现在呢，看着中国新说唱年代不惑的他呢，依旧为音乐在努力。当潘玮柏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想起他辉煌的曾经。也许呢，他不是一个顶尖歌手，但是他起码是一个很好的偶像，热情从不曾更改，战胜自己就是王者。小星星说，果然失恋才是音乐人的第一生产力哈。好吧，卡布奇诺说，也不敢说是这个自己，也不敢说自己是潘玮柏的歌迷，他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他有几首歌还是很好听的。这次的 Moonlight 很好听，中文版和英文版无限循环了好几天。歌曲的前奏呢很抓耳，强劲的鼓点呢也很有气势，而且呢觉得编曲也很棒。用一个不知道合不合适的说法，就是和国际接轨。当然了，袁娅维的表现呢也很不错，锦上添花。整首歌听下来呢，真的有一种王者回归的感觉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手机里还有他的触动，最喜欢的就是这两首歌曲了。说到这个卡布奇诺提到的触动，这首歌呢也挺有意思的哈。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呢都是潘玮柏，同时呢也是一首改编的歌曲，而且呢原版也是他的歌，叫做双人舞，这是他09年发行的歌，是专辑007的主打。因为之前呢他基本没有唱过舞曲，但当时呢比较流行又唱又跳是吧，所以说他就想尝试一下，所以才有了这首歌曲。 好吧，那么说到这首歌曲了，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来自潘玮柏的《双人舞》。那么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接着说触动和这首歌的关系。 Say la la la la la la, and baby girl, I say okay okay. 手最贴近我，用嘴吻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那就是啦啦啦啦啦啦。And baby girl, I say okay okay.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全世界坠入双人舞，不离彼此，慢慢欣赏。还有点烦闷吧，浪漫被公式化。有些爱加点自己更多想象，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把甜蜜洒满一地，放纵一下。哦，每个毛细孔划过你的指甲，哦，温柔的触碰，不完整的心房。Hot hot baby, we can set it off tonight. 双人舞，黑夜里无法自拔。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 and baby girl, I say okay okay. 身体贴近我，用嘴吻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那就是 la la la la la la, and baby girl, I say okay okay.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全世界坠入双人舞，不离彼此，慢慢欣赏。尝试才有变化，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我耍一点疯狂，不染你的头发。我换一个场景，沙发或者厨房。Hot hot baby,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 双人舞，黑夜里无法自拔。 双人舞来自潘玮柏在2009年发行的歌曲，那一年呢，他还凭借这首歌拿到过某音乐平台颁发的年度最畅销劲舞金曲奖。其实呢，潘玮柏对这首歌是很满意的。刚才呢，我忘了说的一点是，这首歌的作曲呢也是他。潘玮柏呢尤其喜欢副歌部分，以至于后来呢，他在创作《触动》这首歌的时候，再次用到了这一段的节奏，这就是《触动》跟这首歌的关系。触动呢也是一首舞曲，但是呢在舞曲的基础之上，它融入了很多说唱元素，放在嘻哈文化之中。它呢引用了其他歌曲的一些节奏，这个呢可以叫做采样，跟采访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哈。这个词指的就是音乐人呢把原有音乐当中的段落拿出来进行一些处理，比如加入新的编曲、新的鼓点、新的音乐等等，从而呢做出一首全新的音乐伴奏，并且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来录制自己全新的内容，打造一首全新的歌曲。其实呢就是跟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庾澄庆的各种改编是一个意思。触动，潘玮柏。 街头，街头角落，只是你和我，很多想法埋藏在心中，这个时刻却开不了口。脑中回忆一点一滴的划过，雨水滑落，一滴一滴的吞没。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做？我抓着胸口，也是他的冲动。 我无法说出最真实的感受，说出了口。 我不走，也不想去走，脑底转动，眼睛动态好像慢个镜头。牵着你的手，期待你点头，靠拢左边胸口。 聆听我的心跳，触碰我的心跳，加速呼吸，点燃我们之间的冲动。听听我的心跳，触碰我的心跳，请你相信我只愿为了你而活。 Baby girl let's go go。 带着小风离开，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想念你，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拥有你，半夜镜子前自言自语不回应不来言，你到底在哪里，见不到你的时候心里空空空，说不到你的时候感觉痛痛痛，不想用酒精麻醉的伤口，你的抚慰成为疗伤的承诺，别人看不出我为你写的诗，别人听不出我为你唱的歌，我为你心动，为你心跳，为你冲动，为你而活， 心跳触碰我的心跳，加速呼吸点燃我们之间的冲动，听听我的心跳触碰我的心跳，请你相信我只愿为了你而活。 Baby come let's go go go， 慢慢地靠近我， No no no， I know you love me so， 转了钟都怀旧，请你等待这份感动。 Oh oh oh oh， 触动来自潘玮柏，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呢，都是由他自己搞定的。其实呢，潘玮柏也曾经多次表示，写歌对于自己来说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呢，每一次写不下去的时候，他都会跟自己说：“啊，不能比别人差太多呀。”啊，听出来这个内心还是在坚持，在继续往前走哈。但是呢，这个拿同时期的这样的歌手进行比较呢，这个周杰伦和林俊杰确实是很有才华，这一点呢，这个潘玮柏确实比不了。但是他坚信呢，笨鸟先飞啊，我只要努力，不说放弃，一定会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说现在呢，真的是实现了他自己这样的坚持，所以达到的目的。好吧，继续来分享他的歌《转机》，来自潘玮柏。 最孤单的飞行，从相机里面展示着回忆，毕竟是残影，我哪里都不想再去，到哪里都住进伤心，把遗憾托运，易碎的情绪我收起，想你在一起，我却身不由己，你每次相信我，每次缺席，遥远的距离，我以为我们的爱情誓言里还会有转机，没想到陌生机场写下结局，各自的转机，我放不过我自己，转一圈回到了原地，眼泪是一种提醒，我很爱你，让一切归零，我放不过我自己，仍相信爱会有奇迹，人群中我找到你，我抱着你，我们 转机来自潘玮柏，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说潘玮柏，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和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刚才呢我们说了那么多潘玮柏的好，我们来说一个他挺糟心的事儿吧。虽然说他的潘玮柏的这个努力争做最好，但是呢有一段时间他也这个陷入了低谷哈。这个低谷的事情嘛，很正常，谁的人生没有低谷呢，对不对？其实呢，那这个低谷还是要从他当演员这个事儿说起。偶像派歌手当演员，不管放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对吧？ 那么他的好友罗志祥呢，现在最重要的身份也是歌手，当年呢他也演过偶像剧，对吧？但是呢潘玮柏却因为演戏把自己推到了坑里。他呢不像罗志祥那样从出道开始就想要全面发展，并且呢在每个领域都要有所建树。那年呢他和张蓉蓉，谁呢，这个就是猫妖传里扮演杨贵妃那个演员，一起演了一个偶像剧叫做爱无限，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哈。那这两个人咋会在一块演戏呢，就是因为这个潘玮柏最信任的制作人，同时也是他多年的好友纪嘉松，是张蓉蓉的老公。刚才我们听到的很多歌呢都是纪嘉松负责制作的。那么偶像剧嘛，对不对，男主角呢都是这样的霸道总裁，那么这个角色呢本身设计没有问题，但是呢人设和大家熟悉的潘玮柏呢没有交集，对不对，他根本潘玮柏平时不是这样的，在大家心中的印象也不是。那潘玮柏呢就把他在音乐上最擅长的一面在这部戏当中都给扔掉了，所以说呢表现就不是很出彩，甚至呢很多人当时就评论说剧情不错，但是呢还是没有潘玮柏的主题歌精彩。但是后面的事情呢更是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潘玮柏那一年居然凭借这个角色拿下了金钟奖的最佳男主角，可以说是这个奖的历史上最糟心的一个最佳男主角了哈。因为没有祝福没有叫好，网友骂声一片，甚至呢连他自己都很纳闷，这奖怎么就给我了呢。大家可能不了解跟他同台竞争的都是谁，金世杰、张孝全，对不对，这些呢都是演了很久的而且很有演技的人呢。所以说颁奖当天呢潘玮柏都没有去现场，后来庆功会也都是板着脸参加的。那这个事情之后呢也让他的事业呢受到了影响，开始往下走，而且呢外界对于他的评价也是开始负面的居多，那么这就导致潘玮柏的状态呢就有些啪崩掉了。但其实呢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感觉，苦难呢是祝福，过了一定时长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这样的事情，再来看我过去这样的一段人生，其实觉得内心带出来的还是快乐和平安，其实没有什么的。正是因为这一段的历练才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去面对后面其他的一些糟心的事儿，对不对。一起来分享潘玮柏的歌我们都怕痛。那么这首歌呢就是被很多观众评价的比剧情要精彩的那一首主题歌。其实呢突然想一想，不管潘玮柏过去怎么样，好也好坏也好，其实并不影响大家对于他的喜欢，还是挺喜欢他的，是吧。 他再也不相信真爱，我能给的安全感也用完，原本的孤单已变成不安，想看穿却又放不下依赖，看着他低头勇敢牵着他就走，别怕，只要在一起就能穿越黑昼，他的眼睛说爱着你人却擦不走，他的脆弱只有我能看懂，我们都怕痛又好像是着牵手，两颗心隐藏在背后不敢承诺，不想再难过，丢弃回忆重新来过，让我永远牵着你把手给我。 我们都怕痛来自潘玮柏。还有留言没有念，还有歌没有分享完，但是呢时间不够了。